为光明星级外国通讯社电台和电视台批特级，热烈称颂了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为时代和历史建树丰功伟绩的伟人风范。柬埔寨的柬新社赞扬金正日同志崇高的人民观和人生观，说他总是和人民在一起，为繁荣富强的祖国未来奉献了一切，他的一生是像白雪一样纯洁的。柬埔寨国家广播电台、亚萨拉广播电台和调频 90.5 电台也介绍了金正日同志的不朽思想理论业绩和先进领导业绩。几年呀，文艺复兴广播电台详细的介绍了不灭之花金正日花。民主刚果电视台和刚果国家电视台也在黄金时段播放了白头山密云故居和称颂伟人的万年财宝等朝鲜影片。